西湖端巧东琴音，苏枕肥险夜思人，孤来红颜见客命，远安何及与唐春，散草飞甚寒衣晕，荡银苍来微一身。 Yeah.